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这个作业呢，就分享一下自己平时写的一些小句子。 第一句呢，就是快乐可以靠幻想，幸福却要靠实际。这句话呢，是在地铁广告栏中偶然看到的，然后当时觉得自己平时特别喜欢看一些搞笑的小视频，追求一些奶头乐，然后就觉得这句话还挺有警醒的吧，就是这样的。第二句呢，就是人是多面的，不是只有好人和坏人。这句话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很能就一直去记得，就是在实践当中。因为生活中你对一个人的判断真的是不能够随便的去判断他，因为他会在交往当中慢慢的展现出他的很多面，然后那个相处的舒适程度也是一个平衡值。我觉得分歧都是因为不理解和不交流，就放下傲慢与偏见，知道人是立体，对一些事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第三句话呢，就是有时候应该提醒自己没有必要勉强去温柔，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就会勉强自己去温柔，然后有时候想一想觉得虽然说人都在自省吧，但也不必事事如此，有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改变就会去接纳你，对不对？所以就不要轻易的怀疑自己，做事问心无愧就好，然后礼貌也是基于礼貌啊。对于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也没有必要执着，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论个短长。第四句话听起来有点正经，就是无论社会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都要保持热情，因为那段时间是在写关于鲁迅的论文吧，然后在微博上在新闻中也看到一些社会事件，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些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在就是在反省，在愤怒，在想要改变它的同时，自己的那份热情也是应该不应该改变的，就不应该就随随便便的就吐槽国家怎么样，应该还是保持自己一份关心时事、热爱国家这份热情的，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第五句话呢，是当时追星的时候写的，就比较矫情一点。你是他一瞥而过的风景，他是你遥不可及的星辰，或许某个夜里彼此的脑海会浮出对方的样子，但那个影子渐渐模糊，终究被繁忙的人事冲淡忘记。这是以前追星的时候写的，然后看到他就能想到曾经的追星岁月吧，然后觉得追星就是粉丝的一种盛大狂欢，大家在一起一样的喜欢一个人，讨论一个人，就很有话题聊起来。然后如果那个 idol 很宠粉的话，他就很愿意付出他的真心对我们，我们当然就要牢牢接住啦。然后祝我们的 idol 播音节日未来可期。然后下面这一句是一句闲语感慨，就是 闲下来就怀疑人生，忙起来就不知所措，这是什么怪脾气？就是当时大概觉得自己的状态，有时候就是忙起来的话又会觉得特别忙，就会吐槽，闲下来的话又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就很紧张，然后就是那种网上说的间歇性斗志昂扬吧，然后觉得自己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能力更加进步的话，就要克服这种闲鱼的状态。不过年轻人可能就会这样，有个闪闪亮亮的梦，有点患得患失，不过梦想总是要有的嘛，所以还是继续完善吧。 好的，那这个作业就录到这里，这就是自己平时一些小小的想法，也没有太多深刻的东西，就见笑了，就录到这里，谢谢。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你的青春也不过就剩那么多时日。无问西东影评，无问西东是一部我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看到的一部比较特别的电影，也是迄今我唯一一部选择了二刷的电影。然而看它时已经是半年前了，大学生活迷人又让人焦虑，我就这么用焦虑和悲观不知不觉度过这半年。如果不是前几天看到一位微博博主再次提到这部电影，我可能就这么把它连同它带给我的深深的焦虑感永久地放在心里，不再提起。但是当我再看到那位博主说的话，我还是感到了自己强烈的不堪与不甘。所以啊，与其藏着，还不如直接把它写出来。那就从这位博主说起吧。他在微博里写道：还记得这段话吗？无问西东里的，现在看依然觉得特别好，又给自己一个提醒。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之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感，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一惊，记得第一次看无问时大哭一场，在影院哭完还不够，第二天晚上在宿舍又使劲哭了一场。当时正在实习，跟同事聊起这部电影，我坚持这是一部很棒的片子，即使它在叙事方面有所欠缺，某些部分过于拖沓，但是它真的击中了当代部分大学生群体的名校情节和焦虑感。说白了，我为这部电影感动，就是被其中几句特别真实又残忍的话打动，而这位博主提到的这段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大一的时候被各种各样的组织活动吸引，每天很忙，几乎一年都没有怎么睡懒觉，沉迷于各种新鲜的社交活动，觉得自己渐渐不再是一个独立人，而终于成为了社会人。我到现在都记得很多个晚上，在我在微信上回复完最后一个收到，长叹一口气，放下手机，终于要闭眼睡觉时，习惯性的回顾这一天我做了什么。我所想起的是在上课期间频频被解锁的手机，是想看的电影三番五次被按暂停键，是我这么一个典型内向者也开始熟练运用那种职业微笑。我真的喜欢这样吗？不知道，不管了。被一种虚假的充实感充斥着，我睡过去，准备迎接下个新的社交日。静怡在看似忙碌的状态里久了， 我也以为自己已经很累了，很拼了。只是当真正去面对自己的时候，才会低下头承认这种忙碌真的是虚胖的忙碌，回过头来看更像是在消耗时间，获得短暂性的收益。 It means nothing。 改变发生在大一的暑假，很多组织准备换届，我突然开始纠结，去留毫无选择，甚至询问了很多很多人，可依然没有做出决定。最后一刻我突然明白，我所谓的询问，所谓的纠结，无非是在衡量不同选择给我带来的利弊。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大学，对待自己的时间，真的对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上大学前我们一心关注成绩，大学之后正式进入工作领域，只有大学这一个断层给了我一个可以自由生活的机会。我不想用一种功利的态度去消费它，不想等我工作之后再回头看，只能说上大学的时候我陷入衡量，而杠杆两边都是我不在乎也不喜欢的东西。现在看，可能我就是在追求一种真实吧，真实给了我勇气去做出与旁人不同的选择。回到那段话，另一个触动我的地方是，他说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那种惶恐和恐惧真的无法言表。其实我也明白，我的青春真的太短太短，短到我舍不得随随便便用赖床度过每一天的早晨。然而时间还是像飞一样的结束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坚定地跟我的师哥师姐说，师哥师姐，对不起，我不留步了。微信那边是短暂的沉默，而微信这边是我壮士一般壮烈的心情。之后的时间都由我自己掌控了，我对他负全责。一年过去，我有没有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依然没有找到那么一件事可以给我带来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意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看到博主的话我感慨万千。我知道那种焦虑又被连根拔起，暴露在我面前让我面对，但是那又如何呢？人总得往前走，生活总是有不顺意，而我对自己的保证是，我会尽力努力过好每一天。如果永远都找不到那么一件事怎么办呢？什么都不用办，做一个努力而无趣的人也不无不可。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说《白夜行》。我还记得读完《白夜行》时内心的震撼与伤感， 这也是第一本让我觉得读完之后浑身涌上一股凉气的小说。从此我也成为了东野圭吾先生的书迷。《白夜行》虽说是一本推理小说，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对于人性的剖析，或者说是对两个已经完全失去人性的男女主角的剖析。这本书也被称为东野笔下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男主角桐原亮司在一幢废弃大楼的通风道里玩耍时，看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好友雪穗实施侵害的不堪一幕。扭曲的惊惧与愤怒使得十一岁的他用长剪刀刺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雪穗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情人也意外死亡。随后他被优雅独居的堂泽理子收养。没有了完整家庭的少男和少女在惨剧发生后度过了平静的七年。然而已经快要退休的警察，也是当年该起大楼城市案的负责调查人，在雪穗的母亲意外身亡后发现了种种疑点，终于开始将怀疑的目光移向案发时仅有十岁的雪穗，也慢慢发现了同样可疑的桐原亮司。于是雪穗与亮司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被发现，开始用尽常人看来毫无人性的手段把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除掉。小说的背景是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小说开始时的案发地是一座废弃的大楼，这也映射出当时日本经济的衰落和萧条，许多家庭背负巨额债务，经济从巅峰跌入谷底，为了生存，为了安全感，金钱成为凌驾于亲情、友情、爱情等一切人与人最宝贵的情感之上的东西。人性在金钱的追逐中迷失，个人本位主义、社会无罪感等大道弃行。亮司一直隐匿在黑暗中保护着雪穗，而雪穗则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靠着美貌与心机，由一个出身下层、身世悲惨的小姑娘逐渐步入上层社会，也算是完成了小时候的心愿。为了生存，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他们不顾一切，毫无人性般的杀害无辜的人，甚至于好友与恩人。在我看来，亮司对雪穗的爱大于一切，这其中也包含了他对于父亲对雪穗所作所为的赎罪吧。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仅仅是为了将罪行隐瞒到底，他还为了雪穗可笑的自尊心、无耻的贪婪，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而雪穗对亮司的情感，我前前后后分析了很多天，也不能找到准确的答案，网上的读者也各有各的看法，这也许也是东野先生作品的过人之处。他用了很多人物和细节编织出一张巨大的网，但处于网中心的雪穗和亮司的心理活动却完全没有提及。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以他们身边人的视角来写的，也正是如此，读者并不能真正知道他们两个人的真实想法，于是东野先生留给了读者完全的空白与无尽的想象。我的确非常同情并且惋惜幼时被母亲卖身的雪穗，这必定会为他的一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是我并不认为其他无辜的人就该为他的不幸买单。有多少人被他摧毁，而他们的其中大多数犯下了什么错吗？他们的被伤害甚至于死亡，只是因为妨碍了一个童年遭受了噩梦的女人的成功计划，妨碍了她修补自己美好的人生，妨碍了她对于完美的无尽渴求。被伤害过并不能成为去伤害他人的理由，自我救赎并不能以残害他人为阶梯。当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中的太阳，只能屈身于黑暗，他不配得到自己渴求的幸福。而从那一天起，他们再也没有长大，雪穗再也不以真面目示人，而亮司 则是那个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的小男孩。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旭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随笔。时光总会记得那些走过的痕迹，曾经以为你是我此生仰望的天空，当过去成为过去，你只是路过的风，吹起了落花，惹了相思。季节流转处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载着昨日的旧梦一路漂泊，旅途中遗失的美好现在只剩留恋。细雨岁月，你是我此生遥望的那一弯新月，月缺月圆，难以回到如初。转身之间忘了真实的自我，又听到秋虫的鸣唱，多想回到过去的时光，多想时光能够倒流。怀念，如今只有怀念还是那么清晰的存在，练就波澜不惊的忍耐，只能选择一个人孤独的远行。把对亲人的思念赋予年华，光影流转，是你的影子来了又去，往日以往，去日苦多，仍不忘尘世那一丝的甜。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唱一曲风花雪月，吟一阙岁月静好，流年红尘沧桑，浅浅欲淡淡忘。看着你写下的字句已泛黄，我们又老去了一段年华。何时重逢，两鬓飘雪，心中的牵挂早已随岁月风干，就着一碗老酒，干了往日痛苦哀愁。变化无常的世事，早已把我们推向了另一个角落。此生失去的总是挥之不去，萦绕不散。看惯了聚散离合，才发现没有你的人生并不会不同。失落的瞬间还是无法割舍曾经相逢的片段。往事就像一场无言的秋虹，分扬起红尘怅惘，纵然山穷水尽，叶落成空，那些相知的温暖依旧可以在平淡的日子里风姿万种。纵然世事悲离，依然可以寻觅一处寂静安之若素。你说活着是一场修行，愿于世间流浪，阅尽人间春色。多年后，当我们也懂得了爱，也懂得了仁慈，人已各奔西东，只能守心自暖。光阴荏苒，岁月如梭，那布满青苔的小径，独自一人行走，细雨打湿了眼眸，竟如初秋，一点凉，挽起